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打陆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2分0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们好吗？一周没见，有很多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其实这周掐指一算应该没有到一周这么久，因为其实就在上周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二，和大家有过一次特别的见面。因为那一次我们是三个人在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我们经常把它称作是超时空搭档，因为我们很少会同框出现在一个镜头当中，会很少用声音的方式有那种呼应，除了在前面的时候会有周准的片花，然后紧接着就会有我的声音出来。欢迎收听今天的10点大陆机。除此之外，好像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在这个周二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当天，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聚会。在这次聚会当中，我真的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用心。先来点个名吧，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花椒的直播间留下了你们的足迹，比如你的二牛已上线，谢谢你的分享，还有看到了小礼物啊，还有刚才霸道囡囡，也有小礼物和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名字在这里，就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和杰克唐是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那如果现在的你是在用收听的方式，然后想知道我们直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有几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再或者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你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唐，块有话音，所以记得是6个字。再或者你觉得一个人会孤单寂寞，还有一个找到小同伴的好办法，就是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昨天是第一次听这档节目，你的二牛已上线说，所以在2018年6月 28日的时候，在北京青年广播1岁零2天的时候，我们在十点答录机里面见面了。对，你的二牛已上线，昨天看到的应该是我们帅气的准哥来为大家带来的十点答录机的男生版本。那到了周六日呢，就会是女生的视角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我们今天的话题。谢谢你的航海的掌声，看到了闹入座了，还有爱琴海，爱琴海的小鱼，大傻童，一亿兜兜等等等等，看到你们的名字就知道，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一个互相陪伴的晚上。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在这里，杰克唐的故事盒，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我们先来听听，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小易打给我电话的那天，我正在学院旁一家书店里面买专业书，赶上了书店里面客流高峰期，热到汗流浃背，所以我没有接到电话。等拎着书到二楼的一家茶餐厅，坐在玻璃窗旁，才看到了手机里面躺着一条未接提醒。无意往窗外看，大马路对面学院门口站了一排穿着学位服戴着学位帽的十几个男男女女，顶着37、8度的气温，还乐此不疲地站在大太阳下照相。那些笑容我都很熟悉，因为年轻的脸上充满了兴奋的表情，写满了期待，那是对毕业以后生活的热烈憧憬，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的到来。猛然记起小姨今天研究生毕业礼，难怪打电话给我，要了一杯柠檬茶，边喝边编辑信息向他祝贺。很快小姨向我发来了好几张她的毕业照，照片里的所有风景建筑我都很熟悉，让我又恍然置身于若干年前那些美好的校园回忆，记忆里的一切在那里重新开始，并且异常温暖。我在这里看着他们，在冗长的夏日里悲欢离合，彼此陪伴。所以你知道今天杰克唐的故事是一个和毕业有关的故事，朴树，清白之年。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生终于出场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你长夜不想，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但你的故 今天是杰克姐姐安然以梦福临未眠，还有很多昨天可能是第一次来到十点达陆机直播间的你们，或者也许今天才是第一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苏暖阳，还有阿离、飞好感、金哥、魔冰、擦了又擦、仙云，看到你们了。我听了好多关于毕业的故事，关于爱情，关于友情，总想讲给你听。学校里有不顺心的事儿，看了哪部有趣的电影，听了 一首很棒的歌，都想在第一时间里与你分享。睡梦中迷迷糊糊总想着下一秒可以掀开你的帘子说饿了，计划着吃完饭拉着你去操场散步，你却说更想去 KTV 唱通宵。夜里九点了，你回到宿舍哭着说我失恋了，我们便买了瓶啤酒跑到楼顶吹冷风，结果第二天你感冒赖在床上起不来，非要让我帮你达到。我们最爱一整个下午两杯奶茶，然后漫无目的的闲聊，我们谈天，有梦想，有追求，有未来，有惆怅，消磨时间，虚度光阴，却换来静好的时光，有何不可？不管终点在哪，我都想和你一起走到。 是否还记得从前美丽的天色，那时天很蓝，我们的未来都在不远地方静望着，一切都变了，生命不只是快乐，浓黑雾笼罩我们，暴风雨就要来了，但谁说不能肩并着 蓝色星空的分享，这首歌没想到还能跟着唱两句。 这又是起点， 嗨歌唱起来还是很爽的，所以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可以一起来。这里是杰克堂的故事盒，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你的二牛已上线，发了一长段的文字，想要和你分享。在最美好的时光遇见，一起度过四年生命里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初次走进大学校园，我们都是青葱少年。时光流逝，转眼到了分别的时刻。兄弟们在一起打一次篮球，去一次旅行，从此各自安好。愿千帆过尽，归来依然是少年。再见，兄弟。我想这个再见是真的会再见。再一次见到彼此的时候，不知道曾经的那个毛头小子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但是其实不管变成什么样都不重要，因为你会发现，不管再过多少年，再看到彼此的时候，哪怕身材真的已经所谓走了形，你还是会看到那个最初的他，那个你遇见时的他。谢谢你的二牛已上线的掌声和桃花，不知道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呢？兄弟之间的感情，女生之间的闺蜜情，其实他们是世间上的另外一种情感，他们比爱情少了一丝独占欲，但是又多了很多很丰富的部分。所以任何一种感情都是不可以比较的。当然说到这儿，突然也想起来，曾经也干过和闺蜜干过各种各样的傻事儿。比如说曾经三个好朋友一块儿坐在一家就是餐厅里面互相哭，然后向对方确认自己是不是对方的最好的朋友然后三个人就在咖啡厅大哭起来。现在想想看都是美好的回忆，虽然当时旁边桌的 可能正在用餐的人觉得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想说这三个人哭什么呢？听来听去感觉就好像是闺蜜之间的爱情一样。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和毕业有关，让我们继续把我们的故事讲完。刚才讲到哪儿了？对，是我和小一关于那些旧时光的回忆。后来离开的那天，你和阿成来送我，上车的那刹那，转身回望时，泪水差点就流了出来。这一别，或许再见变得遥遥无期。看着你发给我的毕业照，照片里穿着硕士服的你，身边没有我，才意识到，哦，早已经毕业了，都已经过去了。你还告诉我，学校后街的那一排小饭馆今年拆迁了。我问你拆了去哪儿，你也只是叹口气说：“哎，不知道。” Your bedroom wall with only ghosts beside you. Somewhere out where the wind was calling,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Sky blue, or in the backseat, watching the slow rain fall, and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Gotta find out who I'm meant to be. I don't believe in destiny. But with every word you swear me, all my beliefs start caving in, and I feel something about to change. To find you, 来自 Sing Street。 谢谢花椒用户959的关注，看到你们进到十点白露鸡的直播间。 So bring the lightning, bring the fire, bring the fall. I know I'll get my heart through. Got miles to goFrom the day I started crawling,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I was on my way every day. I was on my way. 梁宇说，毕业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了，久到以至于很多熟悉的人名面孔却变得逐渐模糊。但是 二牛已上线，今年毕业第二年。不管你毕业了多少年，毕业对于你来说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已经遥远的像是上个世纪。我相信当你看到某一个人，那个让你熟悉的人，在看到他的时候，你依然还是可能本能地叫出他的名字，然后搜索出很多关于他的片段。好像是哪个动画片里面有这么一个听上去非常暖心的说法，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只是暂时想不起来。所以发生过的事情是会有痕迹的，他们一定都在某个角落里面被封存得好好的，只等有一天让你再次开启启动，你会发现他们安然无恙。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就来这首一切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一会儿见。 还没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恨不能让老天都清楚知道，想用悲伤证明这一场凑巧的相识比生命还重要，爱哭爱闹，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塌，稍安勿躁，最后还在笑，最重要 看到你们真的喜欢，我很喜欢你们喜欢，谢谢甄丽丽，谢谢二牛，可以这么叫你吗？ 渐渐发现喜怒哀乐都太早，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谢谢甄丽丽的女神，二牛确实很接地气。十点拿录机，我们一会儿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 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如果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镜头的这个角度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复古的老式黑胶唱片机，还有我们的九块，是不是九块？一二三四五六，六块，六块 LED 屏，上面就写着十点答录机，而旁边的那个就是我杰克唐。啊，看着时间的流逝，其实是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来去印证时间的流逝感的，比如说看自己的头发，现在的头发已经比那个时候，这也就一年前拍的，长了这么多。然后那个时候没有刘海，现在又有刘海，其实看着自己的改变一点一点，你会发现时间真的在流逝。就是所有的那些某一个时间节点和坐标，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尤其是当我们看到那个和我们一起经历过欢笑或者是愁苦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曾经在校园当中的他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人生坐标。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这也许就是朋友的意义之一。刚才看到梁宇说，毕业前感叹时间太长，长到感觉全世界都在阻止我一展宏图。毕业的时候感觉时间很短，短到猝不及防，却又莫名其妙有股推力让我彷徨。毕业后感叹时间难熬，想要及时行乐，却又有诸多的羁绊。我们总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总是在这样的辗转反侧里，总是不满意现在，或者怀念过去，或者憧憬未来，但是却忘了好好的去感受当下。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容易犯的一个通病吧，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总是想，这不是我要的，那才是我要的。曾经的那些片段，在经历的时候也许我们也未曾感受，但是在之后，由于回忆，它是可以加上很多的颜色，加上很多的滤镜，于是让我们一遍一遍的去回忆他们的时候，又会把他们变得更美，深藏在心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回忆胜过喜欢现在，喜欢憧憬未来也胜过喜欢现在。而现在的你如果正值毕业期间，我想不管那种感受是什么，是难过，是离别的感伤，是兴奋想要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还是有一些不舍，对老师的不舍，对那个还没有表白的他的不舍。想起来我们的一位心理学老师在说，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青躁狂的状态。什么是青躁狂？对，就是你会发现大家的精力普遍充沛了，需要的睡眠也变少了，然后可能会看到各种的女生啊，宿舍楼门口啊，会有很多趁着最后一刻告白的人。不管是什么样，你会在毕业的那一刻或者毕业的这段时间当中去体会这一辈子独一无二的部分。当然 如果你已经毕业了，或者你还有几次面临毕业的机会，听着这些已经毕了业的人碎碎念，说着那些毕业的曾经啊过往啊，可能还不会太有感觉，或者会提醒你，当你毕业的时候，用心去感受一下周围的那个氛围，好像都还不错。谢谢二牛的阳光礼物，谢谢梁宇的花季单车。哇，感觉好应景啊，这个花季单车配合着我们今天的主题，刚刚好就看到一个男生在前面的框装的是兔子和花吗？后面一个女生紧紧地抱着他，这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校园恋爱的一个一闪而过的美好的图景。哪怕是现在走到校园里看到这样的场景，还是会忍不住会心一笑。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关于毕业的，谢谢甄丽丽的喜欢你。关于毕业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有的时候是一种主观的表达，有的时候可以听听别人的故事。就比如我们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的最后一小小段，让我们把我和小一的故事讲完。在讲故事之前，我想可以先来听一首歌，因为就好像刚才的那个梦幻单车、花季单车一样，属于校园的可能有单车，有长头发，刚才是谁说女生留长头发才好看来着？还有白色球鞋。想象那个白色的球鞋，然后可能还会互相故意把对方的鞋踩脏，那些种种的画面吧。来自陈奕迅。 到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想着对我说碎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建筑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城市换成另一 纯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迁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打乱那种感动的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 终于唱完了，至少没有歌词的部分，可以回答一下二牛和梁宇的问题。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到今天刚好六个月的时间，这是2018年1月1号开始为大家带来的一档全新的节目，当然已经有半岁的时间，所以也不算是特别新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天每一次上直播打开话筒之前，都会把今天当作是第一天一样去对待，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时刻就会遇到你一位新朋友，就好像昨天才有朋友刚刚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还有今天可能我看到你们在闪烁的名字当中就会有一些新朋友，而你们来了，我就要用故事来款待你们。杰克堂的故事盒还有一点点，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我的七月一定会在讲述离开的故事，话语中充斥着告别，而语气中夹带着不舍以及伤怀，无奈何时间匆匆，就是这样，我们如饥似渴地发掘关乎过去的蛛丝马迹，种种努力为的不过是渴求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希望再度跟记忆里的你相遇。我说祝你毕业快乐，你说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我说我们都将要离开去开始新的故事，再后来还会遇见另一些人，一年一年细数那些阳光里的影，回想起那些依然亲近的面容，熟悉并且真诚地留在了原地。我们都要慢慢离开旧的时光，旧的自己，唯有仅有的记忆，那里有我们曾经灿烂的青春。When we were young， 来自 Adele。 Everybody loves the things you do, from the way you talk to the way you move. Everybody here is watching you, 'cause you feel like home, you'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 like a movie.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I was so scared to face my fears. Nobody told me that you'd be here. And I swear you moved overseas. That's what you said.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为什么我们的 CD 突然间断掉了？这是让我继续唱的意思吗？可我不会啊，歌词都来不及找出来，而且这也太煞风景了，因为这首歌本来是要作为一个主题曲登场，结果现在呢，一切都安静下来。啊，我想先播个片花让我检查一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好，那就自然切换到下一首歌好了。说了很多关于过去，关于未来，而我们始终要在乎的是今天。 离开这一刻，感觉不会忘记。朋友抱拥告别，明天各自远飞。难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找美丽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哭一次睡，临别说起亦笑相对。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十点答录机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尾声，谢谢二牛的关心。对，晚上的节目做完之后差不多十一点了，但是却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因为其实有和大家相伴的时光总是会觉得很短暂，而且不管你们相不相信，其实这种互相陪伴的过程真的让我很温暖，甚至于尤其在现在，我除了要工作这个身份以外，还是一名学生，所以其实毕业对我来说，我又可以再经历一次，这也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回忆。但是在一天的劳累和疲惫之后，坐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互相陪伴的这一个小时，真的让我很放松很治愈，甚至于哪怕在一天当中的那些不快或者郁闷的时刻，都可以慢慢的消解，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朋友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珍贵和重要，哪怕我们是未曾谋面的网友，还是那些在你的生命当中真实出现的，实实在在一直在陪伴你们的那些朋友，他们都很珍贵。而今天我们借着毕业季来去聊感谢你让我想起那时的自己，其实这也是我们明天十点答录机的一个主题。今天讲的是故事，那明天可能讲的更多是大家的回忆和共鸣。并且要预告一下，在明天我们会有现场弹唱环节，你们看到的十点答录机当中的这把吉他不能只是一个摆设，这证明这是我们有的时候的道具，所以明天杰克堂会弹起我心爱的土吉他，当然技术水平有限，只是为了可以有一个伴奏出个响，为我写的一首歌来做一个伴奏，所以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预告。很希望明天可以再次见到你们，然后因为这首歌还没有名字，目前还处在征名期间，所以很希望当你听到它，你的第一感受把它告诉我，也许它就会成为这首歌的名字。而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阳光姐妹淘》，然后有感而发写下来的。对，不做太多的更多的剧透了，明天我们会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不能算是欣赏，请提批评意见。谢谢二牛，风里雨里我明天也在这里等你。今天真的北京有下雨，下了很大的冰雹，据说有的树都被劈断了，但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角落开了一盏黄色的小桔灯，看着你们，感谢互相陪伴的这一个小时。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让我想一想。王菲有首歌，当然不是放她的歌，一切都好，只缺烦恼。那么在今天的结尾来一首小小的 Trouble， 我想是一个很可爱的结尾。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明天再见。 You got trouble planted in the pinion praying for a pardon 会发现我的 happy， 因为跟着音乐就可以摇摆起来，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一起啊。